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我们今天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还是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首先我们重点还是关注这个降雨。从昨天夜间到今天12点啊，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39.5毫米，城区啊是42.3毫米，这个有27个站点的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密云有3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最大的密云像西白莲峪啊，降雨量高达290毫米。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形势呢，是主要是啊，由于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啊是十分强劲，这个从地面到空中啊，这个大湿度层啊很厚，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下午呢还会不断的有啊这个降雨云团形成，造成降雨。只不过有时候是淅淅沥沥，但是有时候会是又大又急，所以咱们下午外出还要注意防雨。那么这种天气形势在未来2到3天还会维持，像今天夜间以及明天白天包括夜间还会有啊全日性的降雨，在郊区仍然要防范局地的强降雨，尤其啊是山前这种迎风波地区。那么18号上午还有些小阵雨，这轮降雨啊才会逐渐结束了。那么预警中心也提升了地质灾害预警信号的等级为橙色预警了。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不要到山区游玩啊，应该注意安全了。包括降雨结束以后，还有次生灾害防范的，要防范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吧。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也就是提醒大家，在这几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山区的出行我们尽量还是避免和减少。 对。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各地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刚才听到这个天气专家的气象专家的这个连线的提示，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的这个雨势，在某些地区某些站点还是非常的强大， 是， 所以再次要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避免到这个雨势比较大的或者说山区的一些这个容易发生次生灾害的路段出行。 那我们首先今天的旅行情报室第一条跟各位分享到的也是跟出行相关的事情，但是让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会更简便更省心。 对，我们要来看一看，在可能昨天晚上到今天这段时间呢，大家如果关注高铁出行的话，会发现这样一个关键词，就是高铁票。 对， 高铁票伴随我们这么多年，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我们会用高铁票和身份证来进站， 是 来进行安检。那以后是不是高铁票也会发生变化呢？我想各位可能在看过这个消息之后已经有了答案。 是，虽然说昨天世界杯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条消息，还在回味昨天的冠军和亚军。但是因为平时之前坐火车，大家经常会有这样的疏忽的时候，比如说走的时候忘了把票拿上呀，到了站以后啊，这不小心票丢了呀，总之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现在呢，在上周中国铁路总公司带来的消息，就是在智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10周年论坛上的宣布的消息，就是电子客票会在明年在全国全面推广。这也意味着从今往后乘坐高铁将不需要再取纸质票，就可以直接上车了。 这个消息呢，其实可能大家伙在前一年呢也能预料得到，但是我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哈。 嗯， 因为高铁票这件事情呢，对很多人来说，即使在某一段时间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也有很多的小小的隐患。那什么叫电子客票？刚才袁一提到电子客票，这个大家也很好理解。现在电子客票呢，在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上运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你看我们的市民交通卡， 嗯，对，还有我们的航空， 对， 电子客票大家非常熟悉。 嗯， 那以后呢，旅客通过互联网订购车票，然后到达高铁站之后，不需要换取纸质车票，直接可以持二代身份证等等有效证件来通过进站口和验票闸机直接乘车。也就是说，身份证和手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全国通行卡。 那么取消纸质车票其实也意味着取票机几乎是彻底废除了。以往每次这个一大堆黄牛排队取票哈，你想插队的就收取十块钱保护费的时代这个肯定是消失了。 嗯， 那还有像出现过不小心丢掉车票，进不了站的日子， 把票落家里了， 对，也会一去不返。 嗯， 接下来你只要带上身份证就可以了。 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次取消高铁车票的这个过程呢，是这样的，应该是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在咱们的很多城市，大的一线二线城市就要开始这样的一些试运行。 嗯， 到明年，刚才你提到一个时间段嘛，明年是全面全国推广。 对，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取消了这样一个纸质车票之后呢，将同时开通的就是刷脸进高铁站。 哇， 刷脸进站，我们其实在春运期间啊，包括在一些这个暑运期间，我们北京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都已经试验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增加过一些设备。 对， 嗯， 刷脸进站就是即使你身份证也没有带，只要你带上自己的脸进站之前，然后刷脸快速通道可以过去。就是人脸识别机器啊，确实是非常方便的。 嗯， 你只要照一下看一眼就可以直接进站乘车。 对， 那现在呢，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湛江等等的这些城市呢，都已经开通了支持刷脸进站的快速服务。 嗯，那如果你所在的城市高铁站还没有开通这样的刷脸进站服务的话，那你又没有带身份证，那么你依然还可以坐高铁。 嗯，怎么坐？ 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申请微信电子身份证， 嗯， 或者是支付宝电子身份证，凭借你的电子身份证就直接进站乘车了。 嗯， 这个申请方式就是在你的微信或者支付宝上面直接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申请了，然后申请完了直接拿着手机扫一扫就直接乘车了。 嗯，怪不得我这两天还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微信支付那个页面上， 嗯， 我发现现在需要你做一件叫做上传身份证的事情。 哦， 在某一些时候，比如说金额比较大的时候， 嗯， 在可能你需要频繁的转账或者是这个支付的时候， 嗯， 他就需要你做这样一个提前工作， 嗯， 如果你上传了正反两面的身份证， 哦， 然后这样就可以更方便的使用。 是， 我估计是跟这个电子身份证是密切相关的。 各位现在可以，即使你最近没有出行的计划，你也可以去微信和支付宝上做一些这样的相关的上传。 对对对，这个关联做好了， 对，以后就方便很多。 嗯嗯，刚才提到的这次这个叫做智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十周年论坛，大家听着这个名字后半部分很熟悉吧。 嗯， 我们提到这个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十周年，回忆一下08年的时候，袁一你在做什么？ 刚刚上大学。 2008年的8月份，我们知道当时呢，我们的奥运会，北京奥运， 对， 马上就要开始。 是， 当时呢，这个京津城际也是适时开通。 哦， 那一年的8月份，08年的8月份开通这个京津城际呢，对全中国来讲都是一件大事情。它是中国这个叫做严格意义上第一条城际之间的高速铁路。 嗯，高铁。 那么这样一个高铁呢，它的开通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咱们就不说了。嗯，来看看它的速度的变化。 嗯， 其实一开通的时候，当时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 嗯， 我相当记忆清晰的就是这一点。 嗯， 350公里的这个时速呢，当时是这样讲，北京到天津一定是在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 嗯哼， 但是在2011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是响应铁道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号召，就是说要降速。 对， 这个降速之后呢，降到了大概是现在只是每小时是300公里。 嗯哼， 300公里呢就已经超出了原来预计的时间半个小时。 嗯哼， 我看了一下，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列车时刻表。 列车时刻表， 京津城际的这个大概现在的运行时间吧，是在35分钟。 嗯哼， 那么就是说原来承诺的是30分钟嘛，一直这么多年呢，从一年以后我们没有办法30分钟到达。 嗯， 那这一次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今年的八月份，也就是下个月开始， 嗯哼， 恢复到350公里，就是提速了。 嗯哼， 这样一提速之后，大家以后乘车，你原来是35分钟到达天津，现在根本用不了，我估计在30分钟以里，也就是27、2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天津。 因为就是从北京南站到达天津的这个时间，比你从北京南站回到你在北京的住所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地方， 一般来说都要快 一些，所以这已经大家很习惯的一个常态了。 是， 所以呢，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在下个月啊，因为我们知道京津这个城际铁路啊，还有很多很方便的一些通道，你比如说在南站你乘车的时候有专门的通道， 对， 更方便的乘车。那以后呢，大家如果说你再比较这个距离的话，再比较这个速度和时间的话，你会发现啊，更方便了。 对， 人家去一趟天津，你回家一。中途都不如人家来得快。 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在高铁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也希望可以给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带来更多便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说一说在夏天暑假到来的时候，北京城都有哪些可以值得大家去狂欢一下的地方。 哎，对对对，这个暑期的活动呢很多啊，我们来看一看。石景山游乐园方面呢就开启了他们的狂欢之夏。从7月12号到8月31号，其实已经开始了几天了哈，这个石景山游乐园他们要举办的就是狂欢之夏活动，以游艺狂欢为主线，融入了灯光、音乐、美食等等休闲文化元素，推出叫潮印灯光秀，酷爽游艺狂欢，美食啤酒嘉年华。虽然世界杯过去了，但是这个嘉年华还在继续。 就这夏天啤酒还有什么啤酒花园、啤酒嘉年华 离不了， 这种元素都非常的吸引人。 对，还有他们有一个活动叫炫动盛夏花车巡游表演，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狂欢之夏活动的范围之内。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激情动感的叫潮玩盛典趴将成为今年夏天北京市民们休闲娱乐打卡的新地标。 这个游乐园当中有一个光影景观，占地25万平方米，通过声光电的手段运用，打造出了一个潮玩的新乐园，还有爱恋丛林、浪漫美人鱼、爱在摩天轮等等各种主题的灯光场景。 这个倒是挺适合游乐园的，因为刚才提到的名字都特别像是游乐园过去传统的项目，然后加了新的一些创意， 而且还和园内本来就有的灰姑娘城堡、摩天轮、蓝桥这样的地标景观就融合在一起。所以成为今年夏天很酷的一个光影创意的打卡点。同时呢，数万盏的 LED 灯就汇成了灯海，也点亮了一个最美的游乐园。总之在夏天在这里各位可以找到一场流光溢彩、一真一幻的这样的视觉光影盛宴。 对，我们来看一下，说到了它这个城堡湖中心舞台以及西园，他们还将举办巡游活动。刚才提到这个花车巡游，这个大家现在越来越熟悉了啊，过去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一种形式，但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在迪士尼乐园当中哈。 对， 这个花车巡游呢现在已经慢慢成为了各个游乐园的一个传统项目。像什么灰姑娘彩车、音乐老爷车、小丑彩车，还有白羊座彩车等等造型各异的彩车和游园和演员们组成的方队啊，欢乐巡游。然后什么嘻哈热舞啊、热辣足球宝贝啊、激情电光舞、滑稽小丑、卡通动漫人物，欢聚游乐园当中跟游客呢也会来一个深度的互动。 这么说起来感觉好像是只有晚上有活动安排啊，其实不是的。白 天 呢， 全天的是吧？ 对，其实它是一个全天的。白天那温度相对要高一些，怎么玩，于是水上项目就会给大家送来凉爽一下了。日场会开放摩天轮、飓风、海盗船、能源风暴、旋风飞椅、西部战车等50多项经典的游乐项目。那晚场呢是开放摩天轮、激流勇进等等22个经典的游乐项目，都是采用一票通玩的方式。所以各位可以从早待到晚。 这个说到这个玩儿，大家可能觉得这还缺点什么啊？就活动里面，对，确实还设置了18个中外特色的美食售卖区。很多异国风情的美食、地方特色的小吃，还有网红人气新品呢，都会汇聚在游乐园当中。所以这个西边的朋友啊，这个我们知道，游乐园这方面可能大家传统的记忆。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们应该都非常非常熟悉这个地方了， 而且还有这么多新鲜的元素。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刚才说到的，这是来自咱们盛夏活动当中其中的一个石景山游乐园。 对，接下来我们去海淀。海淀这边呢，今年暑期打造的是体育旅游品牌。有一个全新升级，叫稻香湖杯国际象棋骑士赛再次举办。 这个骑士啊，是下棋的棋。 对。 7月14号，由北京市棋牌运动协会、海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海淀区体育局支持的第二届稻香湖杯国际象棋骑士赛正式的开赛。这次活动呢兼具权威和专业性，比赛采用的是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与国际接轨。那比赛呢分为2级骑士组、3级骑士组、4级骑士组、5级骑士组，一直到多少呢？我们来数一下啊，6、7、8、9至10级骑士组、11至12级骑士组、13级及以下组等10个组别，这非常的全面。根据各个组别参赛骑手特点，分别进行7轮比赛和5轮比赛。这个赛场里面呢，据说有400多个小骑手齐聚一堂， 你想想，小棋手们齐聚一堂的时候，这个画面还是很萌的啊。 对， 就是这个歪着脑袋想的呀。 思考皱眉，对。 小孩皱眉头是最可爱的，动静之间说展示的是孩子们的专注和睿智。 那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在参赛证的制作上呢，也首次使用了科技元素。主办方是和线上工作公司合作，为每位参赛选手制作了一个二维码，添加到了参赛证上。所以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之后，家长可以在线上及时关注到孩子的比赛进程以及你晋级到了哪一个阶段。 嗯， 同时呢，这次比赛参赛证使用不同级别，采用不同颜色进行分区，所以呢，工作人员以及选手都能够迅速地辨别出自己所在的组别。 哦，这是真是高科技运用啊！ 就避免混乱嘛，也提高了入场入位的一个效率，确保比赛可以安全有序地进行。 嗯， 总之呢，这种细致创新的方式也是得到了参赛家庭的一个肯定和欢迎。 嗯，作为海淀区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项目，这一届的稻香湖杯国际象棋骑士赛在创新创意、服务保障和市场拓展方面都有大幅的提升。海淀区旅游委也表示说啊，未来将继续挖掘区域旅游资源，积极推进旅游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等多领域的深度结合，进一步的丰富海淀休闲旅游内容和旅游加产业发展。 我突然已经能够从那些家长在线上关注孩子比赛进程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了自己若干年以后的影子。 哎，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和计划吗？培养他在棋或者是牌这方面的，你小时候有这个爱好吗？ 我小时候就会下五子棋，我对棋不是很感兴趣。 棋类应该可能男孩子更多一些， 男孩子会更多一些 是吧？啊，我想到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这个棋类运动还是很发达的，就是当时是玩的其他东西少嘛，电子产品少。 对，我们小时候也玩，就是小学的时候课间。 你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电子产品也比较少， 也比较少，玩翻翻棋、五子棋、象棋。 哦，翻翻棋是这个听着像叫我的名字一样。什么意思？ 是翻那个棋，就是把象棋的另外一种玩法。 哦， 可以私下跟你聊。 翻开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棋类呢，到现在为止还是记忆非常深刻。 飞行棋。 飞行棋玩过，但是飞行棋呢，属于怎么说呢？我小的时候对男孩子啊，可能更多的你想什么军棋。 啊， 那时候军棋还分好多种。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见过男生玩。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在很小的时候年龄段比较小的那个情况下，如果会下象棋，那就是孩子里面 很厉害 特别厉害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啊，大家见你都让你三分。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一说这象棋要怎么下呢，跟我父亲一块下的时候说，他就说我 让你 对，让你什么呢，让你车马炮 啊，uh-huh， 单车单马单炮，然后， uh-huh， 到后来慢慢哎，只让一个车，uh-huh， 只让一个马，只让到后来再到后来呢，我让他一个车， 你看人家晋级吧，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棋牌这样的叫益智的东西，在小的时候它其实啊，它跟后来我们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它可能会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方面，就是它趣味性很强。 对， 所以在小的时候这种东西可能更加的使孩子们有兴趣一些。 对，如果你的孩子对这方面表现出了他的兴趣和爱好的话，完全可以让他去感受一下，其实是在趣味当中培养到了孩子的专注力。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棋牌是给老年人用的，但是事实上给孩子啊，其实他这个阶段是最需要的。 对， 对， 对， 特别有意思。 对， 对， 对，这是我们说在海淀这边的这个棋类大赛。接下来呢，我们去到中国科技馆，这儿正在开展的是一个科普展览。 嗯， 据说可以亲身体验太空工作，感受深海压力，模拟大飞机的飞行。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些名字，说起来好像都不太像是科技馆里面能展示了的。 就是 这么大的， 是大家感兴趣，但是 不一定这么大的这种范围， 就是有生之年系列。 对对对，我们来看其中说到一个小男孩走下了蛟龙号，发出了惊叹。 哦， 啊，蛟龙号我们都在新闻当中非常熟悉了啊。在展厅里，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模型体验舱成了很受欢迎的互动项目。 嗯， 进入这个舱室呢，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蛟龙号下潜的过程。展品利用的是压力装置，让参与者真的能感受到那个压力啊，让观众了解 压强。 对，深海下潜的时候水下的压强。 嗯， 这个工作人员介绍说啊，当然这个蛟龙号下潜到7000米深度的时候，外壳每平方米的面积将承受相当于7000吨左右的压力，这个非常的厉害。 嗯， 而大家在科技感受的压强呢，其实就是给你稍微的感觉一下。 哎， 这个压强只相当于蛟龙号所承受水下压强的千分之一。 嗯， 千分之一的7吨左右哈。 对，这是其中蛟龙号的一个展示哈。 嗯， 那么在展厅的浮雕投影墙上，复兴号高铁疾驰而过，这也是很震撼的。这个项目是利用动态投影的方式，就介绍了高铁的一些 些关键技术，比如受电工、高速转向架、网络和牵引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这些我在念的时候觉得太高精尖了，但是我相信到了现场你去体验了就能完全明白了。 对， 而且展览还给观众提供了一睹众多大国重器实物及其部件的机会，比如深潜器载人球壳、深海作业服，还有盾构机刀片等等。 我对后面这个东西感兴趣。 盾构机， 你知道这个我们在挖掘隧道的时候，在开通地铁之前要挖这个道路的时候，都是用盾构。隧道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盾构机。我们来看一下，据中国科技馆馆长殷浩介绍说，本次展览精选了40多项代表性的科技成就，策划展品展向60多件，并且借展这个科研实物以及模型是10多件啊。通过本次展览呢，观众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近年以来，我国在航空航天、天体物理学以及深海探测、信息通讯、生物医学和工程建设等等领域的重大成果。这次展览要到9月上旬结束之后，在中国科技馆的展出之后呢，还将到各地去巡展， 有一个全国巡展的过程。 但是北京的朋友要记住了，9月上旬结束啊。 上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是在之前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说了好多北京的暑期活动，稍后还会有一些以及更多的旅行情报室的资讯要分享给大家。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十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 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 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关注的大部分内容呢，都在咱们的身边。 是， 在北京这个盛夏这个暑期里面，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上半时段呢，我们说过了来自海淀区的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的一个项目。 嗯，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科技馆的40年科技巨变的一个展览。 对。 下面我们要说说离咱们楼更近的事情了哈。 嗯、 朝阳区的朝阳公园这个海沙节。大家熟悉这个名字吗？ 我怎么记得以前叫沙滩节？ 沙滩节啊，其实可能全称的关系，大家记住的可能是一个简化的一个昵称哈。从2009年创办到今天，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了， 很有历史了。 哎，北京独此一家的5000平米的叫湖景泳池啊、 嗯、 啊，全国唯一造价过亿的20000平米的奥运沙滩，为市民在北京市区里面就打造出一个高品质的休闲乐园。 现在起一直到8月31号，海沙节的现场活动异彩纷呈。作为北京奥运会沙滩排球赛场的遗产，这儿细腻的白沙和碧水品质是很优良的。 嗯， 而且之前呢，反正总之 前一段时间是吧， 这一个 刚刚好 世界杯，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期间躺在沙滩上通过大屏幕看世界杯比赛。 嗯， 还可以参加一些沙滩足球啊、九宫格射门啊这样的足球游戏，所以就加入到了这样的氛围当中。 也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不是依依不舍吗？昨天晚上不是比完了吗？ 你还可以去过过瘾， 继续射门去。 嗯、 那除了戏水玩沙，现场还有很多的精彩的表演秀、小丑的互动演出、宠物明星的这个表演，都是很吸引人的。那更具吸引力的是，海沙节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挑战北京纪录的特别环节。当下最热门最时尚的健身项目都在这个海沙嘉年华现身，而且有擂台啊。 嗯， 到这个现场你不仅可以来玩来纳凉消暑，还可以在特别设置的这样一个，我刚才提到了啊，叫北京纪录挑战点进行计时颠球、立定跳远、跳绳这样的挑战。 哎呀， 这你哪个是拿手的？跳绳不错吧？ 跳绳还行吧，但太久没跳了。 哟，你是拳击运动员的底子呀？ 为啥是拳击？ 你看拳击运动员在训练之前全都是跳绳 啊，是吗？ 泰森跳绳跳的可好了， 是吧？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全身的热身运动。 对、如果你参加这个挑战呢，成绩优秀者还将有机会走进每个周末的海洋沙滩嘉年华电视直播现场，向北京纪录发起挑战，赢得精美的奖品。嗯， 这些活动都是在8月31号之前，各位每天都可以去体验的， 就是暑期里面啊。 对对对。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朝阳公园的海沙节。其实说到咱们北京的这个活动啊，不仅有这种传统的，特别就是我们说到的，在公园里、在科技馆里这样的展示和挑战项目，其实有一些文创的项目很有意思。 对， 你比如说，它有时候可能会把一些我们熟悉的美食和科技和艺术装置给它结合起来。 对， 告诉大家一个这样的事情吧，就是他们说啊，你要去这家饺子馆的话。饺子馆啊，你去了之后你吃不了饺子 啊， 你可以看饺子。 这个我跟你说，这展览最近很火 是吧？ 已经达到网红级别了，就是你去很多社交平台上你会看到好多人去打卡，叫做正经饺子馆。 我们还是要说说这个，更多朋友不知道是吧啊，今年夏天在这个我们知道的被誉为吃货天堂的三里屯通营中心啊，有这么一家叫正经饺子馆。正经饺子馆正经吃不了饺子是吧？走进这饺子馆你会发现，店长饺子调馅师、打和师，还有这个煮饺师、服务生、厨房的餐具什么都有，但是没有一粒能够吃进嘴里的饺子。 嗯，这是一间不做餐饮做艺术的饺子馆。 嗯， 这儿呢有上万颗饺子，以及和饺子相关的一切都会被制作成各种奇思妙想的装置艺术。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还有瓶瓶罐罐里的蒜、醋、糖、盐，以及生活当中熟悉又容易被忽视的小确幸，都会被选取、提炼和无限放大。我看一些照片，我没去过哈，它光是那些饺子被放大以后，就觉得超猛的。 我以为你看了照片以后，你说，哎，反正也不能吃，我就不去了。 那倒不是，就是我因为不是一个爱吃饺子的人，因为我是南方人嘛。 你不是特别爱吃这种馅儿的。 但是我是觉得它做成这种装置艺术以后反而很吸引人。 下回在你们无锡做正经包子馆。 馄饨馆。 馄饨馆。好。 对对对，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团队呢，他们确实是做了这样一个让大家童心啊被唤起的这么一个饺子馆。这些饺子馆主题的超现实主义装置作品，让大家呢确确实实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创造力。而我们刚才说的这一切呢，其实还可以细细的来品味一下，到底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装置艺术。他们说那个天上掉馅饼不可能是吧，但是天上掉勺子这件事情在正经饺子馆里就能见到。有1400个勺子啊，悬挂在天花板组成的勺子雨，就是一进去就能看见啊。他们进去之后，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拍照啊，是可能最多的地方，是一个焦点区域 啊。我觉得这不是焦点区域，更焦点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下一个区域。 来听听是什么。 招牌 bling bling 土豪钻石大饺子。 真有钻石吗？ 你即将见到可能是此生最大最土豪的饺子，因为在这儿有一颗巨型镶钻大饺子等着各位。你还可以走进饺子的内部，探索一下土豪饺子内馅到底有多神秘。 土豪钻石大饺子 啊， 想起来小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都怎么说的， 往里放一个硬币 彩头对吧，还放糖嘛。 哦， 放糖， 放盐吧。 如果吃的糖啊，你是生活甜甜蜜蜜，你肯定有好事儿啊。如果放那个硬币的话呢，你就是发财是吧？啊， 对。 你刚才放盐是意味着什么？ 有放盐吧的，我听说。 你这一年过得比较闲，比较闲也行啊， 哎、 有钱 有 闲吗？ 有时间呐、啊， 对、 啊。对、啊， 来再看看啊，还有一个叫6米无边的饺子泳池。饺子泳池这听起来，哎，我们经常会怎么说？泳池里边人多了怎么说呢？ 泡饺子， 跟下饺子 是 吧？ 下饺子，对对对对 是吧？啊。这个呢据说就是一个泳池的这个造型啊，可以是一个6米的无边饺子泳池里面游泳，大家都会把自己当成是其中的一颗饺子 啊哈。这个看上去感觉自己很美味的样子。接下来是一个史诗级的巨型大蒜秋千。 哎呀 感觉很味儿。所以肯定没有人适合在大蒜上玩这个秋千、 啊、秋千啊， 这只能够承重200多斤的史诗级大蒜秋千，可以让你在上面一边凹造型一边晃荡， 好吗？这个秋千玩过了之后可以消消毒，我觉得。再来看一下，还有零重力的颠倒厨房。他们说你会不会包饺子不重要，在这个厨房里面你站不站得稳，这才显得更重要。 哦，为什么呀？ 你将如同置身在太空空间站啊，因为感受的是失重以后颠倒过来的世界。 啊，这个失重的厨具就是飘来飘去，看见了那个在空间站里面， 对对对对对。 所有的东西都是飘着的， 这太神奇了。总之在之后哈，就到了可以慢慢买的这个环节了。很多周边都可以来一套，不仅准备了展览，同时也设计了一系列跟饺子相关的周边，表达的是正经态度的手机壳呀，还有什么帆布袋呀，饺子印花老爷托，还有冰箱贴，还有总之吧，可以让你从头武装到脚，成为一名拥有时髦态度的正经饺子，把自己装扮成一颗饺子。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也不过饺子。 啊，对对对，好，我们继续说。 对，他这个宣传话是这么说的 啊，挺有意思的 挺有趣味性的 这是在朝阳区的三里屯，我们说了离咱们比较近的地方啊。 对， 再说一个吧，刚才说到这个文化艺术这样的艺术装置，还有跟美食相结合这种创意的产品有很多很多。今年夏天呢，不仅在三里屯有这样的啊，创意的装置，朝阳区的798艺术空间也会有他们的独特的东西 啊。 这个跟大家这么描述一下吧：三层楼，400多平米，10个展览单元，15个沉浸互动体验装置，30家的风格各异的拍照场景，啊，10多种可以品尝的滋味，8种场景气味。我这么说是不是大家觉得特别的不懂这是说什么，是吧？他们构成的是叫今年最值得一去的叫 Pop Up 快闪艺术展。这是纽约的一个艺术团队携9名美国和法国当代艺术家联合打造的棉花糖与白日梦交互艺术体验展。 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一直都热衷于就是买那个 pop up 那个小人儿，而且那个小人买起来有一个就是 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是一个很萌的一个小人，站姿各种都很、哦、都很可爱，大眼睛，一个小玩偶， 照我的造型来的。 不是毛绒玩具，是那种类似有点像那种硅胶材质的吧。 哦， 它的潜规则是在于你买它的时候你不知道盒子里面装的是哪一款。 哦，不告诉你。 对，不告诉你。哦，你有可能买10回10个都是一样的。 嗯， 也有可能10回每一个都不一样，集齐的全套。 嗯， 所以这是好多年轻人都热衷，就你不打开之前你都不知道，像是开宝盒一样。 这个说到的叫棉花糖与白日梦，这名字起的真是特别好，我觉得 很甜， 是吧？ 嗯， 来看看它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小毛人儿啊，这小毛人儿内置人影跟踪设备，会用转动的大眼睛，真是大眼睛啊。跟所有路过的人打招呼，没有进展馆之前你可以看着他的表情，如果你用手轻轻的触动橱窗当中那个小毛人的手，也能够他让他感受到你的能量， 就过电呗， 麻一下是吗？ 对。然后接下来是色彩流体。 嗯， 这是黑科技沉浸式的动力交互空间，在白盒子包围下，感应器会捕捉每个观众的动作轨迹，并且在你的脚下生成一个代表你的色彩流体，而且会随着每个人的移动，当跟他人相遇的时候，两个流体也会交融分离，好像是预示着世间的各种种种关系， 好玩， 擦肩而过呀， 好玩， 回眸一笑啊，这那的， 这个特别好，这个人容易让人想到那个用影子来做各种游戏 啊， 色彩流体。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记忆色温，记忆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题问出来可能问的比较比较葛。在这个长廊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变幻多彩的影子，无论你是奔跑是停止，影子都只会变化，不会消失掉。 嗯，接下来是理想虚空，说这儿欢迎所有懒惰的人，整个纯白空间没有任何棱角，空中悬挂着各种各样的圆球，展厅的正中间有一个超大尺寸的大懒包，还有一些小懒包四处散落，总之是营造出一种很舒适温馨慵懒的环境，你可以不设防的在这儿躺倒放空做白日梦。 懒包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那个懒人沙发那种东西？ 有点，我猜可能是， 反正让你各种歪着嘛， 各种姿势躺那儿。 然后还有秋千屋，这个是只能容纳一个人独自啊荡起的秋千屋。这是热爱小型半封闭空间的叫猫系人群的最爱 啊。 哦，在这里面的秋千它可能会荡的高一些啊。他们说矛盾本来就是猫最大的魅力。 嗯，接下来空中花园。在多层绿色植物穹顶下，泰戈尔的一首诗以单词霓虹的形式隐匿其中。 哎呀， 在热带雨林暴雨后的气味当中，所有解读都有可能，究竟是哪一首诗，又会拼凑出什么样的句子，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嗯， 这是真是会想啊， 好文艺啊。 然后再接下来就到了你爱的棉花糖了，免费棉花糖，名字里边有棉花糖，所以在这里确实有啊。一进这个展览呢，就会有棉花糖大使现场制作，并且免费赠送给每一位参观者啊。但是他们说了，不建议一口吃掉，因为接下来你很可能后悔没有好好使用这个拍照道具， 留着留到最后出门的时候再吃。 它不会就有点那个缩了吗？黏吗？ 这个下雨天可能 会，是吧？ 对，但还好是在，应该是在室内吧。接下来巴哈马假期，天台的粉红色椰子树、沙滩椅、遮阳伞，这些元素都是现在一到夏日要度假都经常会出现的元素，还有什么火烈鸟啊之类的。总之就是一秒切换到巴哈马度假模式。如果你听瑞安娜那首歌就更好了。然后在这儿呢，连椰子都是粉红色的， 天， 就有一种就是爆红 ins 款、ins 同款。 粉粉的， 哎，椰子也要记得趁凉赶紧喝。 说到这个凉啊，说到避暑，它还有一个项目叫做独角兽雪糕。这个展览的很多甜品都是由一个知名甜品屋他们专门打造的，就全球限量定制款。这甜品也全球限量定制款啊，就是每一个人吃到都不一样。什么甜甜圈啊，各种的这种独角兽雪糕，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特别的毒。 哪怕是不吃，你光拿着它拍个照都行。这么多有想法的展示就在798艺术空间的慢空间，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28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6点。 今天这个战线拉得长啊，从一开始我们从海淀那边开始说起啊，科技馆我们说了，下棋我们说了， 对， 不能吃的饺子说了。 东边也有，西边也有，总之可以适合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在暑期找到离你最近、交通很方便，然后你有感兴趣的好去处。 特别是就是避暑啊，我觉得这种展览特别好。 对， 一般的室内嘛， 而且是一个集赞的，好方式。 刚你还说什么东边，我就想起来东边日出西边雨，今天还真是这样。我早上起来发现很多地方下大雨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也挺幸运的，因为通州那边到我中午为止没有特别大的雨、基本上我来的时候一直没有什么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雨多的地方可能还会出现。再次提醒行车和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雨防雷电。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听众心随波飘飘荡荡，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说起目前最火热的话题，那肯定是世界杯了。无论是真球迷、伪球迷还是吃货，仿佛都在今年夏天的夜晚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世界杯的热度燃烧的不仅仅是赛事本身啊，同样呢，有一群人也加入了世界杯的大讨论之中，他们就是收藏爱好者。对于一个资深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什么火热收藏什么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而世界杯类的藏品他们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市场上瞧瞧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哎，您好，您这段时间比较关注什么类型的藏品呢？ 今年的话肯定是看世界杯的藏品，跟着热度走啊。 我看您在市场里逛了半天了哈，您今天过来是特意在找什么吗？ 也没有，就是过来看看，今年不是世界杯吗？然后相关的藏品确实挺多，过来看看有什么好的，顺便看看我前几年收的那几个世界杯的纪念币现在是什么行情。 哎，您好啊，看您买点东西哈，您也是收藏爱好者是吗？ 我呀，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我男朋友不是球迷吗，他特喜欢看球，正好过段时间他过生日，我想要送他点礼物，网上那些小玩意儿觉得有点幼稚吧，所以今天过来看看有没有有点意义的。

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